六号 D 蓝北京，大写的 D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陶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力，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3尾号1756和182尾号9616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一教空间提供的奖品。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节目的有奖问题，我们的问题呢是2018年零售云将在京津冀地区落地多少家门店，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把您的答案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奖品呢就是小米手环一个。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好，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苏宁云商市场策划总监陈晨，你好，欢迎来做客节目。 方老师您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是苏宁2018年第一期的节目是吧？ 嗯，对。 但是呢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到了春节了，这元旦刚过又要忙春节，反正我觉得这段时间对于商家来讲是最忙的时间了是吧？ 对，因为今年的话春节比往年来的都要晚一些嘛， 嗯， 这样的话呢其实给各个商家留足了一个时间，也给广大消费者呢留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好好的选购一下年货呀，还有春节置办的各种新的东西。 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其实呢各个商家也就开始为大家准备年货了是吧？ 对，其实年货的话和以前咱们的年货概念很大不同嘛。其实以前老一辈的人在说年货的时候，更多的是过年的时候咱们吃的 鸡鸭鱼肉， 然后蒸的包子馒头， 对， 这些一些东西。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过了春节，大家都想家里面东西换换新， 嗯， 比如说用了很多年的热水器，咱们换一个新的，或者是我们家的那一个双人床，要不要换个新的，改头换面嘛，一个新的。 嗯， 好兆头相当于说。所以说其实整个春节前的这么一个换新的需求，也是为我们整个市场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振作用，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事儿。 嗯，所以说现在苏宁是不是也开始准备年货了为大家？ 对，其实马上我们的年货节就要开始了嘛。 年货节。 年货节。 哎，我听说今年搞年货节的还特别多， 啊， 很多电商啊微商啊现在都在准备搞年货节。 啊，是吗？那时间的话， 嗯， 估计可能苏宁呢还会早一点。 对，大家的时间可能都不太一样。 对，嗯，苏宁的年货节的话，第一波我们是从1月19号。 1月19号就开始了， 1月19号第一波就开始了。因为其实作为北京现在消费者的这个过年习惯吧，跟往年的话或者是跟以前相比很大不同，其实大家买年货的话已经不局限在春节前的一两周， 嗯， 很多也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买。春节期间的话大家都要好好的玩啊，串亲戚啊，甚至到那个国外去旅游啊， 嗯， 都很忙的， 嗯， 所以购物这种事情的话最好提前做。 那这次第一波将近提前了25天的时间差不多哈。 嗯，对，其实对于一些大件的东西的换新的话，其实是需要留足一个时间的。 对，一定要留足时间，尤其年前我觉得这物流会更紧张， 特别忙， 你要不给自己留出时间，你想到时候你东西拍到手但是你拿不到手，这是个问题是吧？ 对，因为其实年前需要买的东西太多了。举个例子，以前我去年的时候吧，提前一个月去百货商场买东西的时候，那个基本上连停车的地儿你找不到。那您说像一些吃的鸡鸭鱼肉这一类东西，当然得临时买。您说提前一个月放到家里面，新鲜度啊可能得不到保证嘛。那个东西提前一个星期啊，或者是提前几天买的话，那您如果要购一些大件的东西，您那个时候肯定没有时间。所以说我们从1月19号为大家推出这种年货节呢，就把各种比如说像电器啊，还有一些家居日用的这种常备的东西，为大家进行一个推荐。然后呢，一方面您可以就是提前换新，享受一个折扣优惠，然后另外一方面也不用跟大家一起去挤那人挤人的商场，在那么临时临了的时候去那么繁忙，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体验。 那第一波我们主要指的就是这些家电呀、生活日常品等等是吧？ 对，其实以大件商品为主吧。当然了，线上超市的话也同步推出了一些优惠活动，优惠的力度的话其实相当不错了，我就在这里不做赘述了，因为有兴趣的顾客的话去店里问一问其实就会清楚，其实真的很方便。为什么呢？像如果您在线上买的话呢，就不用再考虑去超市人挤人排队， 对， 等收银等半天，然后停车不方便，各种问题。而现在的话其实这个时间段大家还在处于上班的时间嘛，其实周末啊各方面空闲时间也不算特别多，所以一方面您到苏宁易购的线上去购物的话，现在已经逐渐会有很多年货节的红包一些那个提前预约的产品，可以让你到时候购物的时候，像超市线上的一些商品的话，能到5折的这种力度，相当于说是花一样的钱买两样东西。 所以说现在大家去买年货的时候，并不见得一定要自己亲自到商场或者市场去挑选了。 对， 大家这个时候在网上逛逛这些年货摊我们引号的年货摊哈， 很方便。 对，你下个单就可以送上门了。 对，线上的门店的话其实也很方便。以前说我买电器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在之前节目里面我们也为消费者介绍过，就是苏宁的微购服务嘛。您只要那个上苏宁购 APP 的话，有一个身边苏宁，自动告诉您离您现在最近的那个店是在哪个店， 对， 然后直接预约，然后您跟他说您的需求，比方说我过年家里几口人，多大面积，然后想买一个冰箱，那您给我推荐一个价位段在多少钱以上左右的，他就能告诉你，包括量尺寸啊，然后还有那个送货到家呀，然后还有选购，您都不用操心。顶多可能也就是说您有几项备选的时候，您到店里他给您看一眼，最后做一个决定就完事儿了。对，其实现在的话您到店里购物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 对， 而且力度其实也相当不错。现在举两个例子吧，一个是我们那个现在大家电的话有一个第二件半价的活动。 哦，第二件半价。 对，第二件半价，就是相当于说您买两件大家电的话，第二件就是说的精确一点的话，就是价格稍微较低的那一件可以打5折。 哦， 对， 其实现在比如说买洗衣机的话，很多家庭现在要买两件了。 对， 一件洗衣机，一件干衣机。 对， 是吧？ 或者是买一件洗衣机，买一件冰箱也可以，跨品类也可以，然后便宜的那一件呢可以享受5折。然后另外两个品类的活动力度的话就会更大一点，像空气净化器和洗衣机。刚刚又提了洗衣机啊，就是您可以参加这个活动的话更合适。空气净化器跟洗衣机的话可以直接享受买一送一。 我买一个洗衣机可以赠一个空气净化器？ 不是，就是， 或者说买一个空气净化器， 那个， 赠一个洗衣机， 那个就有点空洞了啊。其实就是买一台洗衣机可以再送一台洗衣机。 哦，是这样的。 对， 哦， 但是您必须是相当于说是付一个原来一台洗衣机的价格，然后得到两台洗衣机这样的一个概念。空气净化器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会为消费者推荐几款大家平常经常会用的型号来参加这个活动。对， 明白了。 然后现在不是快到年关了嘛，然后像手机的换新也会是一个比较频繁的一个购物的趋势。 很多人会把手机当做春节的礼物送给亲戚朋友。 对，像手机啊，然后平板电脑啊，还有那个商务的这种轻薄本啊，其实当做礼物送的话，比您拎一袋那个水果什么的，一方面显得贵重，另外一方面显得高端有品质感嘛。对， 还好拿呢。 对，很好拿。对，然后这样的话呢，这一次年货节我们也推出了一 一个红色星期六的活动。 红色星期六、 红色星期六呢，是苏宁一直在做的一个春节前的一个针对苹果这个品牌的一个特惠活动。当然了，这一次的时间的话是在1月19号，是个星期五。 对 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搞笑的地方啊， 就变成红色星期五了。 对，力度的话其实相当合适，像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以及一些 Mac Air 这一类的这个轻薄本的话，一般都可以享受到9折的这么一个优惠。有个别的iPhone 的机型的话，甚至可以到8.8折 啊， 这样大的力度。比方说现在买 iPhone X。就是大家口中经常说的 iPhone X 啊，比如说256G 的这种型号的话，在红色星期六当天1月19号当天，如果您买的话，只要8899元就能买到。您可以查一下官网价。虽然说这款机型它没有达到9折这么大的力度，但是从以往的市场优惠价格力度上来讲的话，这已经是非常优惠的一个价格了。 因为以往基本上不打折的哈。 以前的话不仅不打折，在有些时候 还要加价， 可能要加价才能买得到，因为货源比较紧张嘛。 嗯， 对。然后正好也是放了假了，那个春节要开始了。像8 Plus 256G 的话是要7299元。其他的例子就不举了，因为这一类的机型还有很多，包括像 iPad， 像刚才说的 Mac Air 这一类轻薄本，它都会有相应的折扣。像这样的话，您提前到苏宁门店进行预约，1月19号呢，您就直接可以买得到。 我觉得今年这个年货节可能让大家更在这种消费的观念、消费的方式上做一些改变，是吧？ 对，年货节的话，因为现在年货的概念就刚刚开 头的时候，对，也不一样了，不是鸡鸭鱼肉了。 年货的这个概念丰富了，然后大家选购年货的这个安排，自然要进行一种升级嘛。 我觉得提前提醒大家是对的，是吧？别等到眼巴前了，您再想，哎呀，我还有什么东西没买。赶紧在网上下单，是您这单下了，但是快递是不是能有时间的？因为快递要放假的，是吧？春节 对，有很多快递都 会放，很多快递公司是 放假， 年前几天就不再收快件了， 对吧？对。不过这里的话，我要安利一下苏宁物流。苏宁的快递服务的话，是整个春节期间完全不打烊的。 这个大家又可以放心一点，是吧？ 对。 春节期间都会送货上门， 都会送货上门。但是呢，有一点备注。就是您要买的商品的话，一定要是苏宁自营的商品 才可以 啊，才可以，包括门店销售的商品都可以啊，90%以上吧，一般都没什么太大问题。这样一方面您在门店购物的时候，门店的刚才都说没什么问题吧，然后如果是上苏宁易购的话，请勾选苏宁服务 啊， 只要是有这一项的商品的话，您什么时候买都可以送货上门。 哇，那苏宁的这个物流非常辛苦了。 当然了，能为大家在春节的时候有一个更好的体验的话，这点辛苦应该不算什么。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苏宁易购开启的年货节，是吧？那我也知道哈，苏宁的零售云也即将在京津冀落户了，是吗？ 对，提到零售云吧，是苏宁体系的一个新概念。这个东西可能很多消费者也不是很了解是什么一个情况。为什么要做这个零售云呢？它其实说的相对直白一点，就是苏宁把我们的门店经营开放，由就是社会上具有经营能力的个人或者是集体参与到苏宁门店的经营中去， 算是 一种 加盟、 加盟和招商性质的门店服务。因为以前所有的苏宁门店都是属于苏宁的 自己的 一个经营状态嘛。 嗯， 现在开放这种零售云呢，其实是现在逐渐几十年的发展，27年了嘛。苏宁的整个门店运营模式其实也是得到了时间的一个检验。相对来说，在这么一个比较完善的这么一个模式之下，我们可以把这种成功的模式给到更多的有意愿来参与到经营的个人来做。刚才提到京津冀一体化嘛，其实这个也是18年整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重点方向。苏宁呢，也是将这个零售云的这个发展重点是植入在一方面京津冀一体化，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包括像3、4级市场这一类的市场中重点进行铺开。因为其实整个像一线城市，尤其像北京，它的室内发展和整个商圈其实也相对比较完善了。 对， 顾客购物也很方便。 那其实在比如说像城郊一些郊县或者是两城之间的一个空白地带，其实那个地方的零售的环节还有很多需要进一步进行填补，能够更进一步满足消费者的这种购物的需求。 就是一方面呢，就是正好符合了国家这个京津冀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方针， 对， 同时另一方面呢，也是恰好是苏宁的在未来的这个在三四线城市的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构想，是吧？就是双方正好其实比较契合。 是的，因为也是我们应着整个政府的这么一个号召嘛，要进行这么一个布局，同时呢也站在苏宁自有的这个资源平台之上，能够用这样的一个业态能够更好的为三四级市场的顾客进行服务。 那么在明年苏宁在京津冀布局的这个零售云的商店会有多少家呢？ 数量会很大，明年的话整个会，我们现在的规划的话是能达到150家。 150家在京津冀的三四线的城市是吧？ 对，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可能也会有一些门店的话在主城区，因为它既然是做一种加盟嘛，其实我们对于区位的话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更多的话是鼓励三四线 城市。对， 150家是什么概念呢？现在北京市所有的门店加普通的电器门店加起来，不到60。 哦，那150家这数量真的不小了。 再举个例子吧，就是北京、天津还有河北3个地方的普通店加起来的话，我初步计算应该也不会超过150。就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普通的电器店它的数量其实已经达到一个相对饱和的一个状态了，它属于大面积的高体验门店。像这一类加盟店呢，更多是属于一种在三四级市场中以节点形式存在的，为大家提供一种更加方便的购物体验的一个门店。每个门店的面积的话呢，可能 不必太大，是吧？ 不必太大，但是呢它的出样丰富度其实是足够的。另外一方面，因为嫁接了整个苏宁易购的线上后台，3500万的商品 SKU， 其实您到了这个店里面，一方面有出样体验，另外一方面在那个后台之后呢，其实您想买的东西也可以在那里买得到。 对，其实呢相当于只是一个门店，但是后台我们整个的这个苏宁易购是这么一个庞大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品种那就是非常的多了。 对 吧， 这也是我们这种所谓的零售云它的云的意义之所在嘛。 有点像前店后厂。 对，而且它的这个就是跟普通的三四级市场的现有的这些店它的一个最大的不同，也就是在这里有雄厚的后台的支撑。 对，别看我门店小，但是我后边的厂大，是吧？ 足够有满足您需求的商品等着您来选购。 就其实这样的话呢，也是让苏宁的触角在三四线城市就是越深越广， 越广为顾客呢提供更多的一个服务，同时其实也是为整个三四线地区有经营能力的和经营意愿的个体商户一种新的一种创业的机会。其实现在北京的话，就在今天1月13号，我们有2家店，就是第一批的2家店，一个在渠口，一个在小洋房，就是北京的周边 啊，都已经开业了，非常的快，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速度很非常快，因为150家嘛，我们还任重道远，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那未来这150家店的经营者会是谁，我们就欢迎全社会有意向的同仁们 都可以加盟 跟我们联系，我们会把苏宁的模式倾囊相授，一起来为整个这个市场的进步和发展共同努力。 这算是一个联盟相当于是吧？ 对，强强联合。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今年苏宁的零售云将在京津冀三地落户哈，要150个门店哈，要在2018年的时候和大家来见面了，这也是个不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哈。 是， 除了这个零售云的门店之外，我也知道现在其实还有一种店的形式，就是类似便利店似的哈，叫苏宁小店是吧？ 苏宁小店，对， 苏宁小店顾名思义就是从小字着眼是吧？这是它的特点。 对，苏宁小店的话呢，其实 对于苏宁比较了解的消费者的话，可能会误会，可能会以为苏宁小店是不是就是我们家楼下的那个苏宁易购直营店。直营店面积也不大，一个直营店的话可能也就100平，最大200平吧，都很少，是不是那个店呢？其实不是的，其实小店这个小啊，它更多的是一种便利店的性质。很多现在北京的消费者一提到苏宁，脑子里面第一反应是啊，卖电器，电器服务好，但是我们推出的小店的这一个门店产品啊，就是更多的是一种便利店，像平时您买的米面粮油啊， 日常生活的这些用品， 对， 都能买到， 啊，对，生鲜蔬果，这一类的东西，包括大家很喜欢的关东煮这一类的快食快销都会在里面进行销售， 类似我们过去小区里都有个小卖部一样的这种道理，是吧？ 对，类似于这样。但是您千万不要以为那个店的话 就是小卖部， 看起来像小卖部一样。现在大家对便利店的话其实很熟悉，北京的消费者啊，像比如说提到的 老幺幺到处都是， 对，然后还有那个罗森啊之类的这种。但是大家会发现这一类的便利店更多的话是会在哪里呢？在 CBD，在市中心，在很繁忙的这商圈的里面。但是苏宁的小店的话呢，它主要开在社区， 居民生活小区， 居民生活小区。我们推出的就是您家身边的2公里的这么一个服务站的这么一个概念，很方便。一方面的话呢，您可以在家楼下就能够享受到这么一个环境很优美，然后商品也很新鲜，货源也很种类很丰富的这么一个购物的体验。然后同步呢，为什么说我们的小店不同？它的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提供的很多服务其他的店是没有的。打比方说，我们后期会逐渐引入的像电脑的一个检修，手机的免费贴膜，还有快递的免费的代收发，还有这个免费的 WiFi， 以及像手机的免费充电等等一系列的服务。相当于说一个苏宁小店除了购物以外，您还可以在里面很方便的实现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小难处，都可以为您得到一个解决。 就像相当于哈，我们比如说我们过去那时候住大院的话，哎，我们门口有个收发室，能帮您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快递我可以放在那儿。 对， 哎，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就是说它的服务延伸了，这样的话可能和周边的居民的关系就更密切了。 对，您可能平时的话您想不到它，但是一旦需要用的时候您自然而然就去了。而且它把多种服务进行一个整合之后呢，其实很方便。比方说以前是分解的，就像刚才您说的快递也有收发室啊，也很方便啊。但是比如说您寄快递跑这儿，然后买米面粮油跑那儿，然后买个早餐等等等等，然后说啊手机要贴膜啊，然后再找然后周边有没有贴膜的地儿，然后还跑出去，对吧？像这样的话一个门店一个点把各种服务都集成在这里之后，其实为消费者提供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使用的体验了之后呢，就这些东西就潜移默化的自然而然的进入到大家的日常生活中去了。 对，就是慢慢的我觉得会成为大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帮手。 对，很方便。 对，比如说我在这儿来寄个快递，我把快递件放这儿了，哎，顺手我刚才在这小店里就买点生活用品就回去了。 对， 是吧？ 是的。 哎，正好家里现在比如说老人多嘛，社区里家里的电器坏了，正好上楼下拿报纸的功夫，比如说哎，小店来帮我来把这什么什么修了就 OK 了， OK 解决了。 对对对对，像上门维修这一类服务的话，后面也会陆陆续续的落地到小店中去。现在的话暂时还没有， 对，但是我觉得将来可能会大家是有这种需求的。 对， 对，因为苏宁小店它的定位就还是和刚才咱们提的零售云很像嘛。 对对， 因为苏宁的整个 O2O 的这么一个运营模式，它决定了小店它必然是要把整个苏宁强大的后台嫁接到它的门店前端中去的。在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100-200平方的门店里，可以直接跟苏宁的一个物流也好，售后维修也好，还有它的服务体系以及商品的各种 SKU 选购也好，整个做一个无缝的对接。 居民2公里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便利店，我想2公里范围之内的这些居民将来就会和这小店里的员工真的都成为朋友了，会 日常生活中的伙伴吧。 对对对，就是这样，就想一想就非常亲切的一种感觉哈。 是的，所以为了达到这样的一种体验状态呢，后面小店的覆盖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因为这个必须得大量的才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是吧？ 对，因为这种店就像上苏宁苏先生超市一样，距离远了之后您的体验肯定下降。方便，我们所提的方便的话，一个必然的因素就是空间距离的 短，就是邻居嘛， 邻居 的感觉嘛。 对， 所以说这就需要密集的来布点了。 是的，18年的话我们整个小店的数量的话会 达到1500家。当然了，这不是北京啊，就是全国的小店首批18年要开1500家，整个18年所有苏宁的门店，就是新业态，包括刚刚讲到的零售云等等一系列的门店开业，总数的话是5000，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对于一个零售的企业来说，那像小店的话，1500家在其中占到了1/3的份额。所以说未来的话，小店一定是一个在居民社区内密集分布的这么一个业态，能保证在您家楼下或者是您的小区里就会有一个这样的非常方便的小店存在。 你看现在北京这个养老嘛，是在小区里密集的在布局我们的养老驿站，那么苏宁小店我觉得将来也是养老驿站的一种补充。 对，相当于说是不光是养老，老小其实都很方便， 其实所有人都可以问，没有上班族哈，正好家里快递来了没有人接收，然后打个电话你就给我放在苏宁小店吧，楼下的多好啊，是吧？ 对对对，非常 方便了很多人。 对，后期的话不光是刚才的服务吧，比如说如果是在一个一定距离内的话，您购买的一些蔬菜水果啊，我们可能还会提供一个上门的送货服务啊。比方说那个您在家里现在要下班了，然后您说那个晚上的话我就在小店买点青菜，买两个馒头，然后现在下单吧，然后预约一下，比方说我6点下班，然后您小店的话能不能比如说那个6:30您送到我家里，我就不去您店里面了，没问题。这个都是后期能够陆陆续续为大家提供的服务。 哎呀，想想每个小区有这样的一个小店，真的生活特别方便了， 非常贴心，你就不用来回跑了。 就是就是。 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 好，刚才其实你还提到了这个苏先生，上次我们说了哈，就是新鲜的鲜，苏先生的这个精品超市。那我想快过年了，恐怕这个超市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现在开业了之后呢，陆陆续续的顾客整个知名度它其实是在逐渐逐渐在走高，因为口碑效应嘛，开业的时候可能周边比如说有1000个顾客知道，那1000个顾客里面有500个人过来了之后，他回去告诉他的亲友，1传10，那可能就有5000个人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当时觉得就是开业当天的话火爆，后面会不会慢慢相对进入一个平淡期，但其实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的。开业当天火爆之后，现在陆陆续续我们的顾客的话是一天比一天多，然后整个门店的运营的话也是进入到一个有条不紊的一个状态嘛。因为这一集咱们不是讲年货节，其实这一次的话到春节之前整个超市都会非常热闹，活动的话特别多，打比方说像在超市里面购物啊，您满额比如说满98元然后加1块钱就能送一盒鸡蛋啊，然后满158元加1块钱就送一桶食用油等等，还可以抽奖送洗洁精等等等等这一系列活动。除了活动以外呢，现在超市里面买东西的话确实是非常便宜的，一些商户啊还有您餐饮啊都会有一个打折的优惠，非常不错。亲自体验吧，我也去我们的超市开业之后，我也去里面把每一个商户的餐饮都品尝了一遍，个人体验的味道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觉得苏先生的这种经营模式也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一种模式，是吧？ 对， 所以大家呢，就是新鲜的事物，不妨也去体验一下哈。 对，新鲜的东西永远在不断的更新嘛，我们也是在追逐着整个市场的脚步，其实在追逐着消费者的口味，在不断的继续前进。 好，谢谢晨晨给我们大家讲了这么多哈年货信息，确实春节还有一个多月就要到了哈。 今儿一早收到初恋的信息，问我在不？ 莫非有戏？ 我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在呀。 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